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北五环香泉桥到香白旗桥由西向东，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广西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欢迎各位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谁能告诉我凉凉的歌词？ 怎么了？ 天气 突然之间觉得说，今天虽然没有进入到三伏天，但怎么那么闷热呢？ 对，天气怎么这么冷啊？是因为直播间太凉快了吗？还是我的心里面觉得太冷了？ 哦， 虽然我不是阿根廷的球迷，我也不是梅西的忠实拥趸，但是还是觉得这个结果让我觉得很凉啊！你说大半夜的啊，熬着夜，半梦半醒之间睡眼惺忪的，然后呢，你看了这么一场比赛，顿时觉得说，哎， 天台还挺凉快的。 哎，世界的这个感觉，这个冰天雪地啊，怎么办呢？我们只有用音乐来宽慰一下自己的心了。如果你也对这场比赛有些失望的话，好吧，这件事情呢其实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对于很多阿根廷或者梅西的球迷来说呢，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过去了，过去就是过去了嘛，对不对？6月22号星期五，我们来开启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大家好，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今天终于过完之后就到了周末啦。 说点开心的事儿，对不对？其实我想到那天你说的那个阿根廷希望他们能够出现， 然后就被我猜中了，是吧？ 希望他们能够出现，然后他们就真的有可能出不了线了啊！世界杯和足球是这段时间的主题。当然呢，我们在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当中会点缀着跟足球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精彩内容，包括我们的福利，包括我们的嘉年华的活动。 首先呢，我们要告别一整天的工作。 大家辛苦了。 再见工作。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郭富城， 等我回来。就是可能现在此时此刻回到在回家的路上，各位朋友听到这句话是最宽慰的。 哎，这四个字其实是很甜蜜的四个字，等我回来啊。好了，作为第一首歌先送给你们。 当你不快乐的时候，记得写封信给我，别怕我担忧。 Remember baby， 想我的时候不要难过，找个朋友出去兜兜。当你明天醒来，我就不在，请你守好我的爱，等我回来。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珍珠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 想我的时候不要难过，找个朋友出去兜兜，当你明天醒来我就不在，请你守好我的爱，等我回来，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 Oh my love，我也等待，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 等我回来。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他的声音里面有这个辣椒混合着冰咖啡的感觉，这是他自己说的， 哎，说的还挺解渴的。 因为你知道他说，哎，为什么我的嗓子是这样的，等你回来，为什么这样啊？就是因为他说我的秘诀就是辣椒加冰咖啡。 嗯，就是你唱完之后感觉有点太文风。 对，就是因为只有郭富城可以这样，不是让大家去模仿，因为有可能你模仿了也这么去做之后发现你没有变成郭富城，变成了杨坤。 我回来， 对，就不一样嘛，是不是？ 是， 好吧，听了一首歌，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下班路上给大家送点好心情， 结束啦！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吐鲁克首次翱翔》的演出门票两张。 哎，这个两张门票我们每天都在送，这两天已经陆续有些朋友呢被我们选出获得这个一票难求的演出门票了哈。 时间呢？ 对，就是在8月1号到12号，对吧？ 感受一次沉浸式多媒体的舞台体验，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希望大家能够来踊跃参与，因为真的是有可能有机会拿到我们送出的福利哦。 还记得上一次的邮件提示吗？可以敷着海藻面膜去体验。 阿凡达三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金 FM 就好了。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My body's screaming and my mind's on a trip, getting harder to hold back, gotta bite my lip. If there's a limit, I'm breaking it for you. 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啊。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世界杯的赛程了，因为刚才我刚说过的让我心凉凉的，今天凌晨发生的这个比赛的事件啊，就是阿根廷队0-3惨败于克罗地亚队啊。所以说对于每一个喜欢阿根廷的朋友来说，或者是你在关注里奥梅西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会希望说这支强队啊，之前总觉得说阿根廷是支强队，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年的世界杯创造一个 新的奇迹， 新的一个不能说奇迹，或者说一个好的战绩， 对对对， 因为毕竟呢阿根廷这支球队总是会有一个相对于比较印证他们这个民族性格的一个传统，就是他们总是好像要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比如说曾经有马拉多纳，后来呢人们就把希望寄予在巴蒂斯图塔身上，在后面呢就是里奥梅西，一个人然后领着这么一支球队去打， 压力还挺大， 对对对，然后很多人喜欢梅西就会觉得说啊，这个队友不给力啊之类的哈，你是跑车也好，你还是什么什么皮卡也好，但是你没有把整个队扛起来啊，这个其实很遗憾，或者说队友没有能够及时的给予自己的这个补充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说，那梅西是不是也没有能够承担相应的压力呢？啊，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但是我昨天晚上看完就是很多朋友圈发送了一些评论之后，我觉得说如果是梅西的粉丝的话，球迷的话，虽然我不是一个球迷啊，但是如果是球迷的话，是不是可以接受他怎么说失误的一面呢？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从一个只是从一个比赛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赢就赢，这个输就输啊， 是 胜败都是常事，但是如果从一个球员的长远的发展或者他所取得的成就来看的话，其实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他自己的个人能力，他的心理状态，第二如果他想成为一位非常伟大的球员的话，除了像梅西这种就天赋异禀啊，加上他确实具有这样的实力，还有一个他所在的这个环境也很重要， 对， 环境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造就人的，为什么说他在巴塞罗那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的身边站了一群西班牙人，这些人啊，就是弥补了，也许弥补了些许他的不足之处，然后整个的战术都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但是好像目前的这支阿根廷队不具备这样子的特质。 总之看完昨天晚上的比赛之后，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心口一紧，但是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放眼未来的事儿，比如说今天晚上，今天晚上赛程是这样的，就是昨天的阿根廷比赛是0-3嘛，然后伤透了很多球迷的心，今天晚上的比赛呢也有重量级的球队出场，8点钟是巴西对阵哥斯达黎加的比赛。 对，哥斯达黎加其实我们会想到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进入世界杯 啊， 当时说胜一场积一分进一球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因为第一场对手就是哥斯达黎加，然后最后是0-2输了。 那在今天晚上23点的时候呢，还有新晋的网红球队冰岛队和尼日利亚的比赛。 对，这场比赛其实也决定了阿根廷队的命运啊。另外，明天凌晨2点是塞尔维亚对瑞士的比赛，大家可以选择一场自己感兴趣的去观看了。还是那句话，觉得很多时候球场如人生，就是在足球场上发生的状况，你可以找到对应自己的心情状态或者你的人生阶段， 对，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在是不是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当中，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适合你的人，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对， 总之我们观完赛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致敬每一位球员，你们都是好样的，加油， 对，好吧，足球的事情就先说到这里了，我们要用一首歌给要参加比赛的这些球员们鼓鼓劲儿， 加油，也 给这段时间辛苦熬夜看球的球迷们鼓鼓劲儿了， 旗开得胜，来自张学友和张靓颖的版本， 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猜。Se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头望起来，双双开怀。天涯不过你我胸怀。Celebration, it's around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 青春是一首歌，迎着光，让我们一起唱。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 一起唱，看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看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而就看到这个片子会想到说夏天开小龙虾店肯定会很火爆。 对，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之前的那个火锅英雄的感觉、 哎，有一点 哎，一个路子。好，我们继续听歌，这是娱乐最王牌布拉格广场。 琴键上透着光，擦白的玻璃窗，做十四个的线，抓灯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镜子方向看见经纬衣服，十八世纪的油画上，静静欣赏， 在下 你的浪漫， 在看 是否都就都一样。啊啊不输，啊啊不输， 我就站在古老 刚才想说什么？ 就是夏天啊，坐在这个布拉格广场吃小龙虾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风？ 嗯、真的吗？还挺奇怪的。 就是现在小龙虾都已经去了俄罗斯了吗？ 你非要把自己变成像包宝宝这种这种个性吗？ 每日鸡萌短片七分钟，好不好？ 那个，我们也顺带便啊，也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现在最近推出的这个福利的内容啊， 嗯， 看来大家已经在锁票了。这个舞台演出方面，我们特别推荐一下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的史诗级的舞台作品，将于8月1号到12号这个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 嗯，体验一把沉浸式多媒体舞台感官啊，完美的舞台呈现让你犹如身临其境般，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特别不错的一个演出。嗯，如果想获得这个门票，也请你现在就发送阿凡达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嗯、 今天我们还会送两张。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北京天津石家庄，常州无锡苏州镇江，再从长春到沈阳，我们虚度许多时光，喝酒唱歌弹吉他，广州上海重庆长沙，香港厦门攀枝花，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从你的家乡到我的家乡，这一路多漫长，今天明天海角到天边，从黄昏以后到黎明之前，那未来多遥远。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大理昆明和丽江，威海郑州洛阳，再从汉口到武昌，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乌鲁木齐牡丹江，福州大庆银川南昌，还有拉萨和贵阳，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这一路多漫长，今天明天海角到天边，从黄昏以后到黎明之前，那未来多遥远。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大理昆明和丽江，烟台威海郑州，再从汉口到武昌，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乌鲁木齐牡丹江，福州大庆银川南昌，还有拉萨和贵阳，我还在你的身旁，你还在我的身旁。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其实，在一边做节目的同时呢，我们俩今天也兼职啊，这个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说冒充工作人员啊，这个不合适。我们就是 客服， 对啊，我们就是客服啊。在打电话给一些之前报名参与我们嘉年华活动的朋友， 嗯， 可能刚才已经有几位朋友接到我们的电话了。 喂，你好吗？ 这 里是娱乐做王牌。 那个喝啤酒、吃串、看球，了解一下。然后滴滴滴，以为是骚扰电话，还好啦。对对对，就是因为之前也有让大家来报名我们这个星期天的这个活动啊，我们的974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第一场的落地活动就要进行了。我们娱乐最王牌会和这个早安音乐秀组成两个战队，邀请大家一起去这个喝啤酒，然后看球啊，撸串。 而且呢，现场会有很多花样游戏啊。 对啊，总之呢，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晚上。要看英格兰和巴拿马的比赛，这个星期天下午的6点钟啊，我们就到场，然后活动6点半就开始了。 嗯，大家现在只需要回复一。庄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我们这一场第一场活动针对于主要家住在大兴啊南边的朋友，包括亦庄附近的朋友，方便你们参与。 对，下一次我们可能会到什么南边啊、西边啊、北边都有可能。 邀请的朋友呢是会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世界杯王牌套餐的啊，就是免费的酒水和美食。当然除了受邀的听友之外呢，其他的朋友你们也可以自行前往，不过你们要早点去占座，就在大兴区亦庄文化园东路6号创意生活广场的西北一门。 瞬间化身为粉丝，白洁现场会唱歌吗？ 我喝一杯行吗？ 喝一杯唱一首是吧？ 这个被记住了不太好啊。好，我们来说一点别的事儿吧。这两天其实除了足球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有意思的被讨论的很热烈的事儿。就是上海，你知道有一篇语文的这个课文，将外婆这个词都改成了姥姥啊， 还解释说外婆是方言，这件事情其实引起了一些讨论啊。那是不是这个？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在上海待过，你知道上海人是不会叫姥姥的，就是 对，就外婆啊，阿姑。 哎，你怎么可以？ 我小时候就叫外婆啊，因为我们家是上海人。哪波？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在想说，那歌也改了，那这个比如说啊，外婆的澎湖湾，我们是不是应该改成姥姥的澎湖湾？这个不太好吧？ 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摇到姥姥桥，是这意思。 周杰伦的那首《外婆》要改成姥姥啊，对不对？这不太行啊， 下接地气儿了。 听着你感觉好像像骂人啊，不太合适。但是就还有就学者考证说，姥姥才是方言。孰是孰非？咱们今天不做这个细致的讨论，但是呢，从中其实可以看出，无论是生活在哪一个地方的朋友，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地域的那个方言啊，都是有一些感情的， 对不对？ 小的时候我就会那一个童谣，就是摇啊摇，摇到阿婆脚。 你是上海人吗？ 阿婆脚我好宝宝，当医保。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我是兰州人。你兰州人干嘛要念上海的童谣呢？ 就你够了，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大家都会啊。 祖辈是上海人 啊，明白了。 所以我就会那个小的时候就唱这种童谣。 哎，明白了。以后也要改了，姥姥。那你像我这种从纳美星来人。是说一段外星语是吧？啊，其实说到这个上海话啊，其实说到上海这座城市，毕竟我在那里也生活过一段时间。除了东方明珠啊，除了新天地啊，除了淮海路啊，除了外滩啊，等等等等的地方，其实会有很多的上海话会让我现在印象深刻。 乌龙软语嘛，对，就是外地人学不会上海话，其实很正常。你像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就经常因为听不懂上海话而闹笑话。比如说我刚从北京去的时候，上海当时在上海台的老师见到我说。第一句话我是听懂的，侬就是把姐得哇， 得哇， 这个我听了，我说对对对，我是，这个我听懂了， 侬切祖吧， 然后他开始，然后就开始说上海话，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啪啦讲了一大堆，最后来一句，我最后一句也是听懂的，侬晓得吧，我说。 晓得晓得晓得。 总之这个谢谢和再见都是能听懂，其他都听不懂。 嗯，反正你外地人学不会上海话呢，这个杨金邦嘛总是会几句啊。昨天其实就有一场用上海话演出的舞台剧叫繁花，就是在北京首演了。其实对于这一部上海话剧呢，在北京反响如何主创也拿不准，因为可能会水土不服，但是没有想到说观众的反响非常的热烈。 有很多观众甚至给剧组写信说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啊。有一位观众来信这么说的，一开始其实自己并没有想去看，只是被舞台上的一些上海话所吸引，但是渐渐就被主角阿宝还有小毛还有卢生的这个命运所吸引了。 对， 你看 其实有人看完这个，就是学者啊，看完这个话剧之后就说剧组用心，其实重现了这个普通话的辐射之前这座城市的真实的音色，对吧？就是包括像二楼爷叔的苏北口音啊，这个像本地闲话呀，苏白尖团啊，甚至像东北味儿啊等等等等啊。 总之反正如果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可能会对这部剧印象会相当的深刻。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乡，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杯半，八十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雾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牢牢地捧住不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老歌很久没有听了，这首歌是来自于蔡琴带来的《姥姥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啊。 是，其实我们刚刚说那个话题，就像北京人听到京腔京韵，觉得特别亲切。方言就是一种语言工具嘛，蕴含着一个城市的气质。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当一个人他在掌握了一个普通话啊，就是比较普遍的一种适用的一个语言之外呢，他能够多掌握几门外语啊，不是多掌握几种语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要趁着现在的小朋友们，是不是除了学会普通话，还要像白洁哥哥一样很擅长青岛话？ 小哥， 喝嘎啦， 喝啤酒， 喝嘎啦。 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最近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会比较辛苦，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 像我这样的人哪里找？不是在哪里都能遇到。好了，我们就是不开玩笑的说呢，其实就是大家都很辛苦啊，熬夜看球啊，包括你还要工作啊，有的时候呢难免身体休息不足。然后呢，请你们一定要在周末的时候好好把握这个休息的时间，因为真是难得到周末看个球，你还真是有一个懒觉可睡啊。 对，除此之外呢，除了看球，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剧要推荐给各位。 哎，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要推荐一些别的东西呢？就是男生在看球的时候，女生也不可能你一定要要求人家陪在你旁边跟你一块儿看，是不是？ 很无聊啊。 就是你看球，别人看别人的，只要两个人在一起，那个感觉其实也是挺好的。 家里得有两个电视机。 那种你不能用个 iPad 是怎么着？啊，不行，我用行不行啊？对不对？啊，就是两个人要有一些配合，对不对啊？接下来就推荐一个剧集给大家。 杨幂和阮经天主演的玄幻剧集叫做《扶摇》，正在热播当中。开播短短几天呢，网络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8亿。但是高播放量之后呢，观众的吐槽和质疑声也很多，尤其是有网友说啊，这部剧的一段剧情和《哈利波特》第四部，就那与火焰杯里面的情节高度相似。 就是两段剧情相似在什么地方？就是比如说这个《哈利波特》里的哈利波特被同学陷害，把他的名字投入到火焰杯，然后呢，哈利被这个火焰杯选中之后，不得已参加三强的争霸赛，他本人不知情，而扶摇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扶摇被陷害，然后名字投入了魂天方鼎，然后也是被方鼎选中。 对，所以仔细比对之下，这个情节结构确实十分相似，只不过换了皮肉，骨架都是一致的。 哎，这种高度相似和借鉴其实之前也发生过，比如说像琼瑶的起诉那个于正那个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是吧？ 对对对，好几段剧情高度相似，最后于正也是被法院给败诉了。 对，想投机取巧的办法这个取得成功其实走不通啊。 额影灼灼，何时春色入江河，无他为顺水逐波，何不轻取断离歌，无我天地间寂寞，心在穹苍断崖处静默，天悲地战日月盈怀，天悲地战日月盈怀。

着你的手，冷暖的抱着你，看着日落。来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回我。我会小心呵护守候，下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 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白给100块特别对决现在开始了，就在我们的世界杯期间呢，我们也开始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游戏的项目，就是来猜词。 嗯， 我会给出一个关键词让大家来猜谜底，他们将会试图通过询问我的方式来缩小范围，最终猜对答案将会来收到我们送出的我们的王牌福利的基金。 对，今天已经累积到了300块钱，而且两位已经在线上，听一下他们的声音吧。 来，我们先请我们早安音乐秀今天派送的这位朋友来哈，他是 小寻。 小寻你好。 嗯，不好意思，我要纠正一下，那个字念环。 谁告诉你人家小什么寻的？ 因为给我拍过来照片，那个 是我的姓。 哦，拍过来照片看不太清楚。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那。我也 尴不尴尬？ 叫这个名字还这么开心啊！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就是特别的可爱，一上线那个纠正一下。 不是，我觉得被叫错名字是有点尴尬的，所以为了避免尴尬，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叫老黑了，好吧？那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怎么称呼你啊？大声点告诉我们。 小环 啊、嗯，好，另外一位朋友在线上吗？ 那不如叫环环吧。 可以啊，我同事都叫我环环。 哦，有种宫廷戏的感觉。 好，下一位我们来请娱乐座王牌，刚刚我们选出的这位好朋友来对决的是叫谁呢？来， 凤之香。 来 ，Hello。 没问题。 Hello， 老白。 你好。我怎么 ？Hello， 艾哥。 哎，你好。 哎，怎么称呼你啊？ 哎，我姓黄。 小黄。 小黄。 哎 哎，好。哎，这个今天这个对决有意思啊！ 对，小环和小 环环和皇上，开玩笑啊！来，我们对决要开始了， 从此白三岁正式上线。 来，我们还是要严肃点。两个人知道游戏规则了吗？ 啊，知道知道。 环环呢？小环呢？ 啊，对，了解 了解啊。OK， 好。准备啊，我们马上给出今天的关键词了。给出关键词之后，你们就要开始试图通过询问我的方式依次来缩小范围，最终看谁能最先猜对答案。两个人加在一起一共是有两分钟的时间。今天的关键词0-3，一个比分开始。 阿根廷。 不是。 是人吗？ 哎，不你等会儿，你小那个小环你不能一直问，你得让人也问啊。来 啊啊 OK 好，我们重新来一遍啊。你要继续吧，我待会儿延长几秒。来继续 啊。是球员吗？ 是。好，一次只能问一个问题啊。来，小环。 是克罗地亚的球员吗？ 不是。 啊，梅西。 不是。继续。小环。 是阿根廷的球员吗？ 不是。范围又缩小了，不是阿根廷的球员。继续。 啊，是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的吗？ 不是本届世界杯的比赛。 是， 你们都没有问 过。是法国对决，哎， 法国对决什么？快说快说。 是法国的比赛吗？ 是。 是跟法国有关的比赛吗？ 是。哇，我好兴奋啊！我感觉就是两个人现在我们的 智囊团， 各位听友现在越来越能把到我们这个游戏的命脉了。嗯、来，快那个小黄，你干嘛？ 是98年世界杯的是吗？ 是、 嗯，很接近了。 来，小环， 齐达内， 不是，小黄， 是法国队人吗？ 不是， 我。 罗纳尔多。 恭喜环环， 女生答对了。 对，小环厉害啊。旁边有军师没有？ 我跟我的同事们在会议室。 你们好。 加了一会儿班，然后正好在这。 环环的同事，你们好！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组团参加我们节目，你们太厉害了！ 真可以，我听到旁边的声音就是，哎，那个巴西还是法国？ 对，为了我们节目开了一个董事会，你知道吗？所以你们这证明了足球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它是个集体的运动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游戏啊。那我们想还是要跟我们刚才的这位，其实帮小黄来缩小范围的小黄说一声感谢。 我觉得今天这两位的名字有点像绕口令。 其实我觉得。说到那个98年世界杯的时候、嗯、说到他说不是法国队，然后其实范围就一步一步在缩小，其实你们他刚才垫了一句说不是齐达内，我觉得可能小黄就差一步直接再问一句是不是罗纳尔多， 对，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结束了。 有的时候男生就是可能想的比较快、 哎、 但是嘴比较慢， 所以说游戏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也像足球一样，就是会比较遗憾、嗯、啊。对，但是我们还是要谢谢两位的参与，恭喜小黄， 恭喜你， 谢谢、yeah、 当然小黄我们会有9.9元小红包以资鼓励啊。 好吧，两位待会儿一个发9.9元，一个发那个啊是300的现金红包， 300 是吧，恭喜你们，这300算是请你们这个 Lucha 这个喝啤酒了好吗？ 谢谢老白，谢谢艾哥。 好的，两个人公布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吧。我们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这个莫德里奇他是梅西的队友吗？正确答案应该是 不是， 对， 是皇马。 对对对对，好了，谢谢二位，再见， 拜拜 拜拜，谢谢你们。Yeah. 我们要恭喜一位在两位都没有猜到正确答案就提前把最正确答案发过来的一位朋友，叫反正他头像写了我只爱学习徐什么什么，这个朋友 果然爱学习， 恭喜你啊。你可以有个小的红包啊，想送给你了啊。然后小黄刚才发来微信表示说好紧张，都不知道九八年还有谁了。其实九八年很多的很多人，对不对？ 嗯， 比如说那英和王菲， 白三岁， 就那一届世界杯，其实有很多的精彩的画面，包括追风少年欧文、贝克汉姆，对不对？西蒙尼，然后巴西队罗纳尔多、里瓦尔多，是不是啊？ 我都不知道。 齐达内、德尚 啊，张旭旭。 艾科选的这首歌我也好久没听了，以前我还挺喜欢那会儿早间放这首歌的。 I could be the one。 对，如果你不知道这首歌名是怎么去找到的话，你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杨春表示的白人节地灵节，稍后呢我们就会有歌单 po 上来呢。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昨天晚上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感叹梅西输了比赛，虽然我不懂球，不可能对于球迷的心情感同身受，但也稍微能理解一点，但总觉得偶像的存在不应该把它神化，就像现在听到这首歌曲一样，叫做 Who Loves the Shade。 谁都想变成一颗闪耀的钻石，但应该接受树下的阴影，不是吗？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想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题目叫做别拿咱们的爱好去质疑别人吃饭的本事。就像我们喜欢一个人，也应该去适当的接纳他的失误。这样我突然想到，我们都看过的《速度与激情》当中有很多逆天的车技，但这些都是用电脑做出来的特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真实版本，就是七届 F1 总冠军舒马赫表演的隧道过山车。画面当中呢，它可以沿隧道壁旋转一周，启动、加速、进隧道，360度旋转，让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是舒马赫真的做到了。我另外一个朋友算是业余当中比较专业的朋友，去越野的时候差点送命。你看，这就是业余和职业的差别。所以说，世界上有许多努力是不需要被人知道的，我们只需要尊重就好。好吧，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致敬世界杯的每一位球员，加油！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曾经毁了我。 想他乡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双声道怎么回事？ 大家好，我是白三岁，欢迎你们收听娱乐最王牌啊。我们总觉得赢球输球啊都乃这个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是 啊，所以呢你刚刚那段其实我觉得很好啊。 嗯， 每一位为生活努力付出过的人，为爱努力付出过的人都值得尊敬。 对，就是像我们平常就是因为我不怎么看足球赛，我更多的是关注一些篮球比赛。 嗯， 看到很多就比如说科比啊哈登啊，他们其实都会多少受过一些伤害，比如说手就会骨折，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的一个事儿。所以 你知道那天听到一句话说，为什么足球是很伟大的运动，当然篮球也是很伟大的运动。 嗯， 说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嗯，什么不同？大比分小比分吗？ 不是。 那什么？ 打篮球的男生是男孩，嗯，踢足球的男生是男人。现在无数个篮球飞过来了没有啊？ 有。 我自己也喜欢打篮球啊。 你害怕被打吗？ 就是同时可以是男孩或者是男人， 啊， 哎，对对对对，啊，有很多足球飞了过来。好吧，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今天的音乐题的挑战了。 嗯，今天音乐题是问名字呢，还是问人呢？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可能会比较长一些，所以我们就问这里面的这位男歌手的名字好了。 好， 是我挺尊敬的一位男歌手。 请问《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首歌曲。怎么了？ 我刚才说男歌手，你就说这首歌的歌名，那大家 对，说明有的人真的不知道啊。 哦，也有可能， 对吧？ 那， 请问男声部分是谁唱的？ 是这首歌。 嗯， 好久没听。 是这首歌吗？ 我问你， 好像不是这首歌。 我听一下，不对啊， 是在另外一个 CD 里面放。来，三二一，再给你一次机会。 哦，sorry， 对 ，CD 一里面， 我也觉得这个歌好像不太对哈，啊。 先让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好不好？哎，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电人杰。然后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其中男生部分是谁唱的呢？ 我听了半天说，哎，版本不一样嘛，发现不对。那今天这样就没有最快了，我们就随机挑选两位送小红包好了啊。 嗯， 再把问题说一遍。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我要重复这么多遍这歌名吗？ 这里面的男歌手是谁，对不对？好吧，就是这个问题了啊。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谢谢你常陪我走我的路，今天只剩你一个人走，再好的故事终究要结束，我知道，yeah， 在我心中的你永远停在那天，倔强的微笑着的侧脸，忍住眼泪的你说不出的再见，就听见你轻轻地唱着 You the lady lady

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我们要用故事描绘一首歌，它的一些酸甜苦辣。而今天，这些五味杂陈的情绪都来自于梅西的球迷。嗯， 对， 好吧。 分享这首歌曲，同样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放这首歌曲会不会为时尚早了？ 对呀，嗯，因为还没有最终的定论嘛。但是有一些这个球迷呢，也忍不住为梅西写了很多的东西。 嗯， 我们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不能说辩解一下啊，发表一下他们的感受。比如说这位球迷，他是写在今天早上8点钟，他说本来以为这次不会像14年一样嚎啕大哭，可是听着这一首歌，看着大家的评论，还是抑制不住。因为也不想让老婆孩子看到我这个平时这么坚强的人会这样，我蒙着被子失声痛哭。从梅西04年的横空出世，到06年当时的世界杯首秀，到10年梦碎八强，再到14年泪洒决赛场，最后到今天15年，青春就随着这一场比赛落幕了。 石溪先生他说，身为阿根廷和巴萨的球迷，什么没有经历过啊？14年世界杯亚军，15年美洲杯亚军，16年百年美洲杯亚军，17年以6-1逆转巴黎，18年以0-3被罗马逆转，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数不胜数。没有什么是没有经历过的，没有什么能够让人丧失希望的。强大的心脏承受得了任何结果。 而有一位女球迷是这么说的，她说0-3的战绩不足以丢人，胜败乃兵家常事。可这是你最后的一届世界杯啊，我的梅西，你可知道我是真心的为你感到惋惜啊。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啊，这歌听着好伤心啊。 It won't be easy, you'll think it's strange when I try to explain how I feel, that I still need your love after all that I've done. You won't believe me, all you will see is a guy you once knew, although she's dressed up to the nines at 6s and 7s with you. I had to let it happen, I had to change, couldn't stay all my life down at heel,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staying out of the sun. So I chose freedom, running around, trying everything new, but nothing impressed me at all. I never expected it to.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And as for fortune, and as for fame, I never invited them in, though it seemed the solutions they promised to be. The answer was here all the time. I love you and hope you love me. Argentina. This song 听着好让人伤心啊！如果是阿根廷球迷或者说梅西的球迷的话，但是客观的来讲的话，以阿根廷队这一次在世界杯上前两场的表现，他们被淘汰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或者说即使他们出现了，也很难有好的表现在后面的淘汰赛阶段。所以一切事情啊，我们老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就是如此了哈。 还有一位朋友说，有许多传奇都没有捧起过世界杯，但我们都知道你是最棒的，加油梅西！ 好吧。接下来到了主播私房歌，以下的这首歌呢，同样可以送给梅西或者是阿根廷队。尽管还没有最终的定论，但是至少这两场比赛都还挺让人伤心的。 也是恰巧揭晓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音乐题的答案，是不是？ 对，因为我来推荐嘛，我就突然发现说，今天的这首我们选择的音乐题，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啊，一首对唱的歌曲。尽管我们之后听过了很多很多的男女对唱的歌，包括呢有屋顶啊等等等等等等太多的歌曲了，但是这首歌依然被我认为是华语音乐当中男女生对唱作品当中的佼佼者，来自于张雨生的创作，和他对唱的是张惠妹啊。张雨生呢其实就是张惠妹的这个算是恩人和伯乐的啊。那当年合唱的这首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爱情散的无痕，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 两朵孤单的魂，灰心的眼神，哦哦哦，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柔，感情的沦落人，像你在这伤感的城，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静静关上心门，留下片刻温存，只怕还有来生，我爱的依然最真，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叫人无助的深刻，点亮一盏灯，温暖我无悔青春，燃尽我所有无怨的人生，伤感的城，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静静关上心门，留下片刻温存，只怕还有来生，我爱的依然最深，我最深爱 深爱的人生。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私房歌， 娱乐总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主播私房歌，刚才我推荐了张惠妹、张雨生合唱《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这首歌曲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就是最爱你的人更知道你的软肋在哪儿。 嗯，还真是如此呢。 嗯，扎得更深，更深呢、啊。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个温哥华的民谣歌手。 嗯， 有一句评论吸引到我，所以我想分享这首歌曲给各位朋友。 嗯、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听国外的一些民谣歌曲啊，会有一种想结婚的感觉。 嗯， 但听国内的很多民谣歌曲的话，会想孤独一生。 对，失恋的感觉啊、哦。 是、 嗯， 这首歌曲来自 Joshua Hislop， 叫做《Last Train Home》，回家的列车。 嗯。 所以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回家的你。 哎，适合傍晚和夕阳西下的时候来听的一首歌。 嗯。 I have tried my best to find you through the fields and forest floors. I have waited in the silence and knocks upon the door. I have stumbled through the alleys in a place I did not know. If it's all the same to you, love, I will take the last train.I have cursed you in the morning. I have laid awake at night. I have begged for your forgiveness to avoid a fight. I have held on to my anger. Watch the sunset on my pride. If it's all the same to you, love, leave and pass me by. 招商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戴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接下来又是一首你推荐的歌啊。 这首歌曲应该脍炙人口了吧，而且是我最希望的一张专辑，来自王菲的同名专辑只爱陌生人。 嗯， 但是这首歌曲也是只爱陌生人。今天来放送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来回味一下窦靖童 Come on baby。 对，里面他那个声音还有特别有张亚东标签的编曲方式，听听看这首歌吧。就要为了听这一段吗？ 就是这个童声，有人说是窦靖童刚出道的声音。 第一张专辑嘛，还有那个那首《童》里面是不是也有？ 对对对、，Come on baby。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并不会把整首歌曲都听完了，因为我们刚才其实在一边做节目的同时呢，也一边紧张在准备着我们星期天的活动。 今天真的是好忙啊，好充实啊。 是，希望呢会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夜晚啊，因为其实那天除了要看球之外呢，还是大家一个相聚的机会啊，玩游戏啊，我们要互动啊之类的。这样子的足球嘉年华、世界杯的嘉年华，我们还会举行很多次，比如说在这一次在大兴做完这次活动之后呢，下次我们会考虑在其他的地域哈、啊，请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娱乐座王牌联合早安音乐秀来特别推出的这一次974王牌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活动啊。 嗯，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我们在现场见到您哦。 来的都不是陌生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做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最后的一首主播私房歌，让我来推荐。我想不单单是要送给梅西，或者是阿根廷队，或者是当你喜欢的某一支球队啊，他们没有好的表现，甚至都没有出现在这一次世界杯的时候，我们都要坚强啊！其实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成长或成熟的过程。其实我自己也认为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内心都是一个孩子啊。就是当然，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碰到困难的时候，都不要哭泣。这首歌。男孩别哭，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它拥有不懈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静静歌唱，它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轻轻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那样白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热闹，我带上你走 boy